到门这人家不让他进去，说要给他通禀一声。关羽张飞哪等得了啊，直接就冲进来了。他们找了几个地方没找着，后来听说刘使君与曹丞相正在后园花厅那儿饮酒呢，他们就奔这儿来了。到了门口这还是不让他进，气得张飞哗的一下把铁臂往起这么一抬，扒拉倒了好几个，他们两个就冲进来了。当来到花厅下，举目这么一看啊，大哥刘备啊正跟曹操那会儿饮酒呢，是推杯换盏，兴高采烈，有说有笑。这怎么办呢？曹操也看清楚了，原来是关张二将。 云长、以德，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呀？有来此作甚呢？ 我跟你大哥在这喝酒，你们干什么来了？干嘛这么大的气儿啊？张飞这么一听啊，张飞没词儿了，看着关羽。关羽往上一抢步，插手时了个礼，启禀丞相，末将听说丞相与大哥在此饮酒，我是特地前来舞剑助兴。 曹操全明白了，这两个人是怕我把他们大哥刘备给害了。二位将军，此处非昔日之鸿门宴，焉用项庄项伯乎？ 曹操说这什么意思？喊高祖刘邦和楚项羽交争的时候，项羽手下有个谋士叫范增，在鸿门摆了一个酒宴，想要在这酒宴上让项庄舞剑杀死刘邦，幸亏有大将樊哙保驾，从那儿留下了一句话，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曹操今儿跟关羽张飞说，我这儿不是鸿门宴，我不害你大哥刘备，你们舞的什么剑呢？他立即吩咐赶快给这二位樊哙将军备酒。关张谢过，坐在旁边那儿也跟着喝起来了，这可以说是尽欢而散。喝完之后，弟兄三人辞别曹丞相，回到府里。一到府里啊，关张这才跟刘备说，大哥，你吓死我等兄弟了，这还了得，您怎么上他那儿去喝酒去了？您得告诉我们一声。嗨，刘备一听，快别说了，我也没成想，我正在后园那儿浇菜，张辽就来了，就把我给叫走了。我还以为呀、是玉带诏的事情已经泄露了呢。关张一听，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大哥，那曹操没提玉带诏之后，提起那事来还了得了。虽是这样啊，二位贤弟也把哥哥我吓得是魂飞天外呀。两个兄弟这么一听，哥哥，曹孟德既然没说玉带诏的事情，这说明是没有走漏半点风声，您何必吃这么大的惊呢？二位贤弟哪里知道，曹操问我当今谁是英雄，我想啊，把他蒙哄过去就算了，说了几个，他说都不是英雄好汉，最后他说真正的英雄是我与他。张飞一听啊，把两个大指挑起来了，曹孟德要这么说呀，那他真有点眼力，有一逼嚷嚷。刘备赶忙把张飞的手给捂住了，你瞎喊叫什么？我就怕他说我是英雄。你看这事儿新鲜不新鲜？张飞听着别扭，我就爱听谁说我是英雄。得了，别嚷嚷了，以后我等兄弟还得要格外小心。那干嘛您怕他说？以后再说不行吗？刘备怕张飞苦苦追问，就不跟他说了。到了第二天，曹丞相又派人来请刘备，看来这位曹丞相是真想跟这位刘皇叔亲近亲近，昨天青梅煮酒，今儿又来。刘备一想，不能辜负丞相的厚意，我这就前往。关张二人一听，我们两个兄弟跟着去吧。哎呀，刘备摆了摆手，别跟着了， 那多不好意思啊。如果他找我谈论什么军情大事，你们兄弟两个可以跟我一起去。人家一定请我吃饭，又没提你们二位，你们总跟着，这合适吗？这关羽张飞也笑，呵呵，大哥言之有理，您多加小心，忘安吧，万无一失。刘备来到了相府，曹操还是执手相让，手拉手叫玄德坐下，亲自给刘备满酒。这酒喝了还没有三巡呢，忽然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好像是曹丞相的亲随，他走到丞相的跟前，扶到耳边说了两句话。刘备听不见，不知道说的是什么，隔着个桌案，他只见曹丞相点头，回来的好快，请满先生到这里来。满先生，刘备一听是不是满宠啊？果不出所料，满宠打外边进来了，风尘仆仆。他先见过了丞相，然后又见过玄德。曹操让他坐下，皇叔，丞相在此，焉有我的座位？有座便坐，不必客套，谢座，坐下。满先生，你什么时候从冀州回来的？ 我刚刚赶回。 好。袁绍与公孙瓒交战之事如何了？ 感情曹操是派满宠啊到冀州去探听消息去了。 满宠这么一听，丞相，嘴里说着话，他看了一眼刘备。曹操冲着满宠一摆手，满先生无妨事，只管说来。 是， 学生我到了冀州才打听清楚，袁绍是大败公孙瓒。 哎呀，刘备听了这个心里头咯噔一下，暗吃一惊。 满先生，公孙瓒他现在如何呀？ 满宠一看刘备那个样子很着急， 玄德公不忙，让满先生慢慢说。 哦，是， 回禀丞相与皇叔，公孙瓒叫袁绍杀的大败，最后无计可施，他自己修造了一座易经楼，有十多丈高，存了好多粮草，他想备城一战。可是袁绍呢，是苦苦困着城池不放，逼得公孙瓒走投无路，他曾经写信到许都来向丞相您求救，可是他那位使者呀叫人家袁绍给捉住了。后来公孙瓒又写一封书信给张燕，这封信也落在袁绍的手里。袁绍拆开信这么一看，在信中约定举火为号，里外夹攻，想兵败袁绍。袁绍来了个将计就计，带领人马冒充是张燕，说是来救公孙瓒。公孙瓒一见火光喜出望外，带着人马杀出来，他没成想让袁绍杀的是丢盔卸甲，从此他登上易经楼再也不下来。可是他没想到袁绍挖开一条地道直通易经楼下，最后还是把这座高楼给取下来了。公孙瓒走投无路，杀死了他的妻子，他是自缢而亡，自己上吊死了。公孙瓒的人马粮草皆归袁绍所有啊。刘备听到这会儿不觉眼睛这么一酸，掉了泪了。 曹丞相一看，玄德公为何落泪呀？你是为公孙瓒吧？果然叫曹操给猜着了。曹操知道刘备与公孙瓒既是同窗之好，还有推荐之情。公孙瓒帮过刘备不少的忙，现在所以他挺难过。 刘备一方面是哭公孙瓒呢，他心里在想着一个人。 想谁呀？赵云赵子龙。 不知这员虎将现在落于何处？ 刘备这心里话没敢往外说呀。可曹操这时候已经把双眉锁起来。 曹操怎么皱眉了？他心中在暗想，袁绍本来就是我的劲敌，我希望啊 他和公孙瓒多打一段时间，把他们两下的力量都消耗消耗，然后鹬蚌相争，我来个渔翁得利。现在看来啊，袁绍很迅速地把公孙瓒给灭了，公孙瓒的兵马粮草地盘那就全归了他了。现在袁绍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了，本来袁绍就是曹丞相的心头患，如今他的势力这么大，这怎么得了啊？更使曹丞相担心的是怕二袁携起手来呀，所以他赶忙问了一句，满先生，袁绍兵败公孙瓒，你听说袁术怎么样了？哦，丞相，袁术给他哥哥写了一封书信，劝他哥哥称帝。袁术这个人在淮南一带是骄奢过度，手下将校离心离德，有好多大将都离开他。现在听说袁术也病了，他根本在淮南就混不下去了。他想带着玉玺和他手下那些人马去投他的哥哥袁绍。刘备听到这会儿，赶忙冲曹操把双拳一抱，哎呀，丞相，您可不能叫袁术去投袁绍，要是那样的话，那袁绍等于猛虎添翼了，丞相应该早做打算。 哎，玄德公言之有理呀。 话刚说到这儿，由外边慌张张进来一个人，启禀丞相，袁术已经在淮南起兵，兵奔徐州。他过徐州是上冀州去投他哥哥袁绍，请丞相定夺。哎呦，还没等曹操说话，刘备可乐坏了，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他急忙哗啦把杯筷这么一推，站起来了，丞相，绝不能叫袁术兵过徐州啊。 玄德，以你之见， 请丞相赐刘备一支令箭，刘备不才，愿生擒袁术来见。 哦，玄德公有劳了啊， 如果有你带关张到徐州，那袁术是插翅难逃，待我面君之后，然后起兵。第二天曹操就奏明了天子，天子当时降旨了，曹操立刻派五万人马，然后配备两员大将朱灵和陆昭，听从玄德调遣。这曹操哪是派两员将听从玄德调遣呢，是监视着刘备。刘备亲自到朝中面君，向天子辞别，天子哭着把刘备给送出来了。刘备低低的声音嘱咐天子，您多多保重龙体，臣自有安排与主张。刘备回来之后立即吩咐，让关张催促着朱灵与陆昭二将快快起兵，回到府里赶忙收拾，忙得不得了，噼里啪收拾了一气，落下不少东西，不要了，走吧。这人马就出城，出来走了还没有十里路呢，国舅董承前来饯行。董承也哭了，拉着刘备的手，皇叔啊，您可别忘了这玉太昭啊。刘备一听，我时刻没忘。说这会儿他用眼往四外看了看，左右没有曹操的人，他这才告诉董承，国舅，请您耐心等待，刘备此去必有奉报。董承啊，拉着刘备的手，眼泪汪汪，愿公莫负帝心呐，你可别辜负了天子对你的期望。刘备点了点头，冲着董承一拱手，然后飞身上马，马上加鞭，啪，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开起来了。人马走出老远来了，关羽张飞这才问呢，大哥，您忙什么呀？自从我等兄弟出世以来，直到今天，我从来没看见过您这么忙过，府里的东西还丢下不少呢。哎，不要了。刘备冲着他们两个摆了摆手，一看这儿离朱灵陆昭很远，这才告诉两个兄弟，二位贤弟呀，我此次离开曹丞相，等于反鸟出笼，是龙归沧海呀。 从此我再不受这网中之忌盼了。曹操其人是只能同忧不能同乐，不知何时其心一变，你我兄弟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快走吧。关张这才恍然大悟，刘备的人马刚走，郭嘉与程昱考教钱粮回来了。他们发现这么些个人马浩浩荡荡的，这是上哪儿去呀？一打听才明白，说丞相给了刘备50,000兵奔徐州了。哎呦，郭嘉和程昱赶忙来见曹操，说丞相，您怎么让刘备带着人马去徐州了？ 哦，二位先生有所不知，我让他去堵截袁术。 哎呀，程昱听着这会儿摇头啊，丞相，当初荀彧我们几个人就主张把刘备杀了，跟您说了几次您也不听，今天您怎么又给他人马呀？那这不是放龙归海纵虎归山吗？以后您再想把刘备带到您的身边来，没有这天了。郭嘉一听程昱说的对呀，丞相，古人说一日纵敌万世之患，您不杀他行，可也不能放他走啊。 曹操一听二位先生说的对呀，那这怎么办呢？把他追回来吧。 对。曹操刚一点头，由旁边过来一员大将许褚。丞相，您给我一支令箭吧，我带领500铁骑立刻把刘备给您追回来，你可要多加小心，请丞相万安。许褚带着人由后边就赶上来了，由探视马禀报玄德说后有追兵啊。哦，刘备看了看关张，心说你们看怎么样，曹操不放心了吧？张飞一看，兄长您不必挂怀，带我去丈八矛挑死来人，慢来。刘备摆摆手，那可使不得，我看看他怎么回事，来把营寨扎住。临时扎住营寨，时可不大，许褚就到了，翻身下马见刘备，拾了个礼，使君在上，末将许褚这厢有礼，免了。许校尉，你来此何干呢？你上我这干嘛来了？回禀使君，奉丞相之命请将军您苏回，有要事商议。 哦， 许褚将军，我是奉君命还有丞相口谕到徐州堵截袁术，你看，他用手一指，帅印在此，我刚从许都出来，丞相会有什么事把我叫回去？有事早就都说过了，再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请许褚将军你回去吧，回去替我禀赋丞相，你说呀，我一定按丞相口谕行事。 哎呦，许褚一听人家不回去，不回去哪行啊，我讨令来就是追你回去，追不回去我也得把你捉回去。 这个许褚听着这会儿，把双眉往上这么一条，眼睛一瞪，他一握拳举目一看，可了不得了，怎么了？他见刘备身后站2员大将，左边是关羽关云长，右边是张飞张翼德呀。一位手里头扶着青龙刀，那位手中紧握丈八蛇矛。哎呀，许褚一看不好，我这要一动横的非打起来不可呀。再说了，丞相也没告诉我跟刘备打呀，说他要不回来你就跟他死战，没这句话。再说我进来听说刘皇叔和我们丞相挺好，经常在块谈心饮酒，刚才刘备那话说的也对，人家是奉君命，天子有旨，丞相有口谕，挂着印出来的，我呀我回去得了。那刘使君，既然如此我就回去回复丞相，将军保重，再会。许褚带着人马哗回去了。 这倒好啊，这位许褚将军领500铁骑跟潮水差不多，追来的时候哇像涨潮一样挺快，回去哗跟落潮一样也不慢。回到相府跟曹操这么一说， 郭嘉成于一听明白了，刘备既然不肯回来，可见其心已变。曹操一听，不能吧，我虽然叫刘备去了，可是我还派遣了朱灵、陆昭二将在他身边，谅他未必敢变。再又说了，他去堵截袁术，我已经答应他，怎好又反悔呢？请二位先生不必多虑。郭嘉成玉只好不再说什么了，那就等着看吧。再说玄德呀，他领着人马来到徐州，车胄这么一听说刘备是丞相派来的为堵截袁术，当然他高兴了，亲自出城来迎，到帅府大摆筵宴款待刘备。刘备到家里去探望探望家小，刚到徐州没有两天，袁术的人马就到了。袁术派一员大将纪灵为先锋，在前面给他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关羽、张飞一听纪灵啊，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上次他领着十几万人马来罚我们，你瞧他那派头，那个狂傲劲儿，今儿个我张飞会会他，取其首级来见大哥。张飞领一哨人马就把纪灵给堵住了，两个人一交锋，二马盘桓，没有二十个回合，张飞大叫一声，咔一枪就把纪灵挑于马下。袁术就到了，刘备往前这么一催马，亲自来会袁术。袁术哪把刘备放在眼里，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英雄，原来是你刘玄德，你不过就是一个知习编剧的小儿，安敢堵我的去路。两军交战，这通杀呀，刘备正居中，关羽、张飞在左边，车胄在右边，把袁术给杀的呀是望风而逃啊，丢盔卸甲。一眨眼的功夫，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化的看到身体的改变。 嗯， 我们孩子、老人都需要营养的呵护。来自于地中海进口野生海参，专柜三折体验，不用1999元一盒，只要699元。 嗯， 一周吃三次，能连吃3个月，吃一次只要15块。 是， 30秒后活动就要结束了，赶紧来拨通4007106108。4007106108，一杯奶茶钱换一次高营养的海参吃。 嗯， 健康需要行动。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袁术一口气拜到了江亭，哎呦，还剩1000来人喽，都是些老弱残兵啊！当时啊，那天气特别热呀，把袁术给热得汗流浃背，口渴生咽。他吩咐手下人，砍蜜水伺候。他要喝点蜜水解渴，手底下人一听明上，这儿只有雪水，哪儿有蜜水？哎呀！袁术仰天大叫一声，一张嘴，一口鲜血喷出老远，当时昏倒在地，连呼带叫，叫了半天也没缓醒过来。袁术于建安4年6月死于江亭。袁术死了，他侄子袁胤呢，押着灵柩和妻子直奔庐江。走到半道上，让他手底下一员将官叫徐求把袁胤给杀死了。徐求得过来了玉玺，跑到了许昌献给了曹操。这些可把曹操给乐坏了，立刻封徐求为高陵太守，从此是玉玺归曹了。刘备打败袁术之后，知道袁术已经死了，刘备是犒赏三军，然后又深表朝廷，随后又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把朱灵、陆昭两位将军找过来了，说你们二位很辛苦啊，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这俩一听啊，我们俩人回去啊，使君您呢，我在徐州小住几日。哦，那么请问您这人马怎么办呢？带来5万人马，又得了袁术这么多兵马，那这该怎么办呢？哦，你可以回复丞相，把人马留在这会儿为守徐州。这俩一听傻了，合着把人马扣下，把我们俩打发回去，还不敢说不走，拿着书信回去，一见曹操可把曹丞相给气坏了。好啊，你们这两个废物，我让你们干什么去了？让你们监视着刘备，你们怎么自己回来了？刘备不回来，而且把人马还都留下，这还了得？两个无用之才，推出斩了。手下众谋士一看，嗨，丞相您不能杀这两个人，这罪责不在他们，这个权力没在他们手里。下话没说，谁让您把这军权交给刘备了呢？那么这俩人不得听刘备的吗？不听得行啊。曹操一听这话说的对，他抬头一看呢，程昱、郭嘉两个人正看着他呢。曹操心里挺不是滋味，面有愧色，自己轻轻叹口气，刘备好厉害，没想到我中了他的韬晦之计了。荀彧在旁边一看，丞相您不必着急，我有一个计策，您可以给车胄将军写一封信，让他把刘备擒住送到许都，这不就完了吗？哎，此计甚好啊， 曹操一想，对，车胄是我的心腹爱将，那当然了，要不然那么大的徐州他也不能把车胄派了去。曹操立刻写封信，就派人把这信送到徐州来了。车胄接着这信之后这么一看，哎呦，让我杀刘备，刘备手下关张二将十分勇猛啊，我的本领难以敌敌呀、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啊？陈登。车胄一想，对，我找他商量商量吧。我们曹丞相灭吕布的时候，陈登可出了不少的好主意。这个人是满腹计谋，吩咐人快，把陈先生请来。陈登一听车胄请他，不知道什么事儿就来了，将军。你换我吗？啊，陈先生您看看这个，把曹丞相信交在他的手里。陈登把信看了看，哦，啊，这容易啊。车胄一听，什么容易？刘备我倒有胆量捉他，不过那关张二将，哎，车胄将军，这只能智取不能力敌呀、啊。那么陈先生您看该怎么一个取法呢？将军，你可以安排一哨人马在瓮城圈那儿，这瓮城就是里城的外边，外城的里头，那拐脖叫瓮，把人马埋伏在那儿。车胄一听，我那儿搁些人马干嘛呀？您听我说呀，如今刘备不是正在外边的安抚军民的吗？您可以派人告诉他说，丞相有军旨下，请您呢、啊、与玄德商议重要之事。他必然得回城，他一进城咱不是就把他给杀了吗？所以那他后边的人马呢？不要紧呢，我在城头上多准备弓箭，乱箭齐发，把他后边的人马给他压住，大功可成。车胄这高兴，嘿，陈先生，我得回找您商量商量，您这计可真太妙了，神鬼莫测呀，真要是咱们杀了刘备，丞相必有重赏，这赏金下来之后，我与陈先生均而用之，咱俩一人一半。陈登一听，嗨，我要你的钱干嘛呀？车将军，你就去安排吧。随后陈登就回家了。他父亲陈规就问他说，车胄找你干什么呀？陈登就把他献的这计跟他父亲这么一说，可把老陈规给气坏了。呸，把陈登吓了一跳，爹爹，孩儿有什么过错呀？你真是昏了，你怎么给车胄出这样的主意啊？这么样这刘使君不是就完了吗？陈登一听觉得委屈啊，老爹爹，这不是我出的主意，是曹操让这么做的。哎，老陈规呀、啊、当时把儿子给训教了一通，说绝不能听曹操的，不能加害汉室宗亲刘备。你马上去给刘备送个信，要是耽误了的话，我绝不能饶过你。是，孩儿遵命。陈登有点紧张了，他赶快离开家，打马扬鞭找刘备来了。你说陈登这叫什么人性？他走到半路上碰上关张二将了，弟兄三人呢都在安抚军民，哥仨一块往徐州返，刘备落在后边了。所以关羽张飞打马扬鞭的正领着人马往前走的，这么一看，嗯，这不是陈登先生吗？陈登催马就过来了，啊、哦，二位将军，使君何在？他找刘备。关羽一看，陈先生有什么事吗？我家兄长在后面。哦，陈登有点为难，最好跟使君说，可是刘备离这儿多远他也不知道啊。陈登又一想，嗨，刘关张桃园结义，亲如兄弟，跟这哥俩说等于跟刘备说了一样。二将军呐、啊，大事不好了，陈先生何事惊慌？陈登就把车胄定的这计说给关张二将，当然他不能说他自己出的主意了，说我又反悔了，我爹爹骂我一顿，哪能那么说呀？他说这是车胄的主意，他在瓮城圈里头已经把伏兵都安排好了，您告诉使君千万小心。张飞一听就火了，好匹夫，想害我大哥， 这一抬腿嘎楞一下把丈八蛇矛就摘下来，待我杀到徐州去，轻巧匹夫之肉。且慢，关羽给拦住了。二将军在马上想了想，有了，陈先生，您先请回吧，我兄弟自有主张。陈登一听放心了，二将军，请你们要多多保重。说完了，他一拨马头回去了。张飞就问他，二哥，你有什么主意吗？三弟，我看这么办行不行？咱们把徐州城给他转开。张飞一听，怎么个转法呢？咱们有曹营的旗号，把旗号打起来，深夜咱们到徐州，让车胄把城开开，把咱们接进去，咱们就说是曹丞相派来的人马，他能不接咱们进城吗？车胄只要一出城，我一刀不就把他劈了吗？然后咱们再与大哥禀报不迟。郑飞一听，好主意，二哥此计甚好，走，换旗号。不用怎么换，因为他们弟兄三人有许都出来带的就是曹家的人马，还换什么呀？天到二更左右，关羽张飞他们就杀到徐州城下了。高松城上的人赶快去禀报车胄将军，说丞相派大将张远前来会兵，跟你合兵一处抓刘备。车胄这么一听，什么？张辽来了？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个我接不接？我应该开城去迎接这丞相派来的人呢。车胄一想，不行，那其中要有诈怎么办呢？我还是闭门不纳。那么这要是真的呢？丞相怪罪下来，谁敢担当？哎，这急得车胄直打沫沫。他赶快把陈登请来商量商量，有人告诉他陈登啊已经上了城楼了。车胄一看，哎呀呀，哎，有了。他告诉守城军校，你对张将军去说，我现在弄不清楚是不是丞相派来的人马，等天亮再说得了。哎呀，不行，你别去说，我亲自去吧。车胄上了马就奔城门这儿来了。来到城门口这儿，就听外边喊开城开城啊，赶快开城，这不得了。因为什么？丞相派我们来是秘密而来，如果在这耽搁时间一长，被刘备知道了，耽误了大事，你车胄将军承担得了吗？这喊声虽然不高啊，可是城里边听得非常清楚。车胄一想，哎呀，这不麻烦了吗？这个你们给我仔细看看。他让军校上城仔细看看，这些军校上的城头来，扒得多口袋哈，手打凉棚往下看呢、啊。那年头没有望远镜啊，看的眼睛都酸了。这些军校想看什么呀？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人马，还看呢？他赶快由城上跑下来，启禀将军，一点没错，确实是咱们的旗号。啊，是啊，是，那就出去吧，开城。是，开关落锁，嘎啦。城门分为左右，车胄一催马打里边就出来，这时候哗一下吊桥也放起来。他接出城外来，车胄还在马上喊呢，文远将军何在？张辽将军何在？只见对面有两扇门旗合着呢，门旗后边藏着一员大将，正是关羽。他手提青龙刀，一声没言语，等车胄走得再近一点，看越来越近了，关羽大叫一声，高子车胄想陷害我家兄长，胆大包天。啪啦，门旗往两旁这么一分，一催马，刚光这么一闪，车胄一看不好，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关羽，这怎么办呢？应付几招吧。他宁枪上前，没有三五个回合，他哪是关羽的对手啊？赶快拨马就逃啊！他一边跑啊，一边晃这枪，那意思把那吊桥给我拽起来。没人拽。当他快接近城口的时候，就听这城上梆梆梆梆的响，嘶嘶嘶嘶嘶嘶，箭就下来。陈登是乱箭齐发呀，射谁呀？射车胄啊！车胄这气，哈，你不是跟我说的好好的吗？让我转刘备呀、啊！等我把刘备杀了，你在城上放箭，现在这是我射的，就是你。陈登把那主意啊就用在车胄身上了。车胄不行，进不了城了，他拨马绕城而逃。 关羽打后边就追上来，关羽的马也快，刀也急呀、啊，追了个马头衔马尾，手起刀落，咔，刀劈车胄于马下。马童过去把车胄的首级给提过来，关公朝城头上大喊：“反贼车胄已被我杀，尔等倒戈归降，方免一死。”众军校全都投降了。云长提着这个首级来见大哥刘备，把车胄人头往上这么一献，把刘备吓了一跳。哎呀，刘备一看，二位贤弟，你们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那车胄乃是曹丞相心腹爱将，这杀了怎么能行呢？关羽这么一听，大哥，您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了，就把陈登告诉他的这个消息跟刘备说了。刘备直摇头，现在怎么办？天也亮了，进城吧。城中百姓是福道相迎啊，刘备下了马，安抚黎民百姓。这时候张飞来了，好家伙，用那丈八矛挑着好些人头，感觉他把车胄全家都给杀了。哎呀，刘备一跺脚，这曹丞相怎么能答应？你杀了他的爱将车胄就可以了，把车胄全家都给斩了，那曹丞相知道之后必然发兵来取徐州。张飞这么一听，大哥，那您就不用担心了，曹操不来则已，如果他派兵将来，由我与我家二兄长拒之，又有何方？陈登在旁边也急得不得了，使君说的对呀，曹操啊，非发兵不可，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呢。陈登也知道刘备把人马带出来之后不回去了，所以曹丞相才给车胄写来的信，让他想方设法把刘备给擒住。现在可好，刘备没擒住，他的爱将完了，他肯定得发兵啊。所以陈登跟着也直着急，他想了想，使君，请您勿忧，我有一计可退曹兵，您别愁了，我给您想了个办法。刘备一听，哎呀，先生快与良计叫我。说是现在啊，曹操所怕的就是袁绍。使君呢、啊，袁绍如今是虎踞冀青，幽并四州啊，兵甲不下百万，文武众将极多啊，您何不派个人写封书信去求求他呢？哎呀，玄德听着这人皱着眉摇了摇头，陈先生此言谬矣，你说的不对，怎么的，我刚把人家兄弟给杀死，我怎么去求人家哥哥去？袁术是让我给打败的，如今我要去求袁绍，本来我平常啊与袁绍就没有什么来往，如今其弟心破，安肯相助？他兄弟刚让我给灭了，他怎么能帮我呢？陈登笑了，使君您别着急，我告诉您，当地这儿有一位与袁绍三世通家之好的人，您可以去求求他，让他给您写封书信，袁绍一定能够相帮。 哦，刘备猛地想起来了，陈先生，莫非您说的是郑玄郑康成老先生吗？ 就是此人。郑玄呢、啊、在桓帝在位的时候，他曾经官拜尚书，后来因为十常侍之乱是弃官归田，回到徐州来了。玄德在老家涿郡的时候啊，就时常视之以师啊，他把这位老先生和卢植老先生看成是一样，都是他的老师。确实自己做徐州牧的时候常去向郑玄先生求教，今儿个陈登这一提醒，刘备非常高兴，赶快背后里登门求信吧。到这儿跟老郑玄这么一说，老先生给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刘备，刘备派孙乾把这封信就送到袁绍那儿去。袁绍接着这信这么一看，哎呀，这可怎么办？他有点为难了，拿着这封书信在屋里头来回直走，吩咐人快把谋士请来。功夫不大，田丰、沈佩、郭图、沮授、庞纪都到了。 袁绍把这信让他们这么一看，你们说我发不发兵？田丰说绝不能起兵啊。为什么呢？连年来大动干戈，百姓穷困不堪，家无隔宿之粮，连隔一晚上第二天吃什么都没有，吃这顿没那顿。今又兴师，万民皆怨，千万不可发兵。您应该派人呢，先去向天子请功报捷。请的什么功，报的什么捷呢？你不是把公孙瓒给打灭了吗？现在天子还没封赏你呢。如果说您的这报捷文书去了，要是被曹操把这捷报给扣留了，这就好办了。那时候您再上表说曹操隔我王路啊，我们要跟天子通通气儿、通通话都不行。那时候您再把兵马屯到黎阳也不迟。沈佩这么一听，这又何必呢？现在明公手下兵不下百万，战将不下几百员，如今兴兵破曹易如反掌，何必耽搁那日期？谋士沮授坐在旁边，微合着眼睛，一劲直晃头。他不同意沈佩说的这几句话。他同意谁的？同意田丰的。沈先生，我想这制胜之策不在强胜啊，曹操可不同于公孙瓒啊。你想让曹操修那么一个十来丈高的易经楼，坐在上面坐以待毙呀、啊？让你们困住没那事儿，还是不发兵为上？国图同意沈佩的。沈佩先生说的对，我看是宜俗不宜迟。现在曹操才多少人马呀？我们这是多少人？何况还有郑玄先生的书信在。这不是乐得河水不洗船的事吗？发兵对呀、啊，你一言我一语，有说发兵对的，有说不对的。袁绍啊，没主意了，他瞅瞅这个，看看那个，皱着眉头，心想这怎么办呢？是发兵好，是不发兵好啊？正在这时，有打外面进来两个人，是许攸和荀臣。袁绍一看，哎，二位先生来的正好，来来来，你们坐下坐下。方才他们是这么说的，我是怎么想的，你们看该怎么办？这兵发不发？明公啊，这兵还是发对，因为您这是以众克寡，以强攻弱，讨汉贼以服王使，起兵为上策呀。曹操的势力他哪比得了您呢？现在正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趁此机会您就把曹操收拾了就算了。曹孟德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呀、啊！您此次发兵是名正言顺，重服王使呢，那就是说现在汉朝的希望就寄托在您的身上了。汉朝要想振兴，非倚靠明公你不可，所以说这兵必须得发。袁绍乐了，哎，二位先生所说正合我意，这么说还是起兵队来。他马上传令让孙乾赶快回去，叫刘备做好准备接应他。随后又传一道将令，让沈佩、庞纪为统军，田丰、荀臣、许攸为谋士，颜良、文丑、高览、张合为大将，统带马步军300,000，是兵进黎阳。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袁绍这一起兵，这得出师有名啊。袁绍让他手下的纪使陈琳写了一道檄文。这陈琳呐，原来是灵帝的主簿。这主簿是什么官啊？就是现在的秘书。这道檄文张贴到各州城府郡。这时候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正是公元200年，建安5年正月。这道檄文可太厉害了，曹操已经得到了禀报，而且见到这檄文，曹操正闹病呢。他这个头风症就是偏头疼，疼得他在床上直滚。一见这道檄文呢，曹操哗的一下出了这么一身的大汗，头疼病好了，唰的一下由床上就坐起来。怎么这么着急呢？这道檄文写得太厉害，上边列举了曹操的罪状，说他是坠阉遗丑，这是怎么意思？就是他是宦官后代，是拜法乱纪，专行挟迁，绝赏忧心，行路在口啊，就是国纪国法全让他给败坏完了，专行挟迁，胁迫皇帝迁了都，他要封谁赏谁，心里一想就封了，行路在口，要说杀谁砍谁啊，一句话，总之是五毒备至，不顾宪纲。这条檄文写得太厉害了，这出于何人之手啊？有人禀报曹操是主簿陈琳。曹操笑，哦，哈哈哈，原来是老陈琳写的，嘿嘿，可惜了，文士虽佳，但袁绍武略不足，没用。檄文写得真漂亮，袁绍啊，优柔寡断，做事不决，好不了。他把这檄文放在一边，吩咐人赶快把列位先生请来，也得商量。那当然，他这谋士还没到呢，孔融听到这信儿来了，来见曹操。丞相，您可不能领兵提敌呀，袁绍的势力太大了，依我看是不可与战，只可与和。您一打就得败，您最好跟他和好。表面上一听孔融这话是向着曹操，其实不是啊。孔融特别同情的是袁绍，他打心眼里往外那么腻歪这曹操。这时候这些谋士都陆续进来，大家这么一听，哦，孔融这是在劝丞相不要兴兵。荀彧答话了，丞相，我看袁绍乃是一个无用之人，何必跟他议和呢？孔融一听，什么？袁绍是无用之人？荀先生，袁绍图广民强，其部下有好多能人呐。您像那许攸、郭图、沈佩、 庞纪，全都是智谋之士， 田丰、沮授也是忠臣呐。要讲武将，颜良、文丑乃勇冠三军，何况还有高览、张合、淳于琼，都是世之名将，您怎么能说人家袁绍那儿没人呢？荀彧微微一笑说，袁绍兵虽然多，但是他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沈佩专而无谋，庞纪果而无用。就是说袁绍人马再多，他不整齐，步调不一致。田丰这个人呢，特别刚强，而且他跟谁都顶撞，那袁绍烦他。许攸这个人呢，贪心特大，他没有什么智谋。沈佩呢，独断专行，不懂什么谋略。 庞纪挺果断，但是没用， 他竟是瞎出主意。那么这些人而且还是互不相容，所以他们内部非乱了不可。至于颜良、文丑乃匹夫之勇，一战可擒，其余像什么高览、张合、淳于琼啊，那都是些碌碌等辈，总有兵马百万，何足道哉，不值一谈呢。孔融没词儿了，曹操拍手大笑，不出我文弱所料。他立刻传令让刘岱、王忠引兵5万，打着我的旗号去攻徐州刘备。 这刘岱不是兖州刺史吗？ 是啊， 十七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那是其中一路啊。坐在那诸侯里边也神气过几天，现在怎么这样呢？曹操打兖州的时候他就投降归顺了，现在他是曹操手下的一个偏将，他领令刚要走，曹操告诉他，你打徐州可是打徐州，你只许虚张声势，不许真功，你等我破了袁绍之后把兵马回来再取徐州，就是说呀，佯攻的意思，假打，造点声势就行了。吩咐完了，曹操亲自统人马20万兵进黎阳。曹操的人马到了黎阳，和袁绍的人马相隔80里，各自是深沟高垒呀，相持不战，谁也不打，两边都这么守着，一守守了2多月。感情袁绍手底下这许攸啊和这沈佩根本不和，那谋士沮授啊也恨袁绍，你总不听我的主意，那好，我也不给你动，这都不图进取。果不出人家荀彧所说的那些话呀，真是这么回事儿，那里就内讧了。曹操啊派他手下的大将曹仁督军屯兵于官渡，这官渡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中牟东北。然后他又派于禁、李典屯兵河上，自己呀、率领一哨人马回了许都了。回到许都，曹操就给刘岱、王忠下了一令，让他们快攻徐州。这不快还好，这一攻啊，刘岱、王忠一个没剩，全让关羽、张飞给捉了去了，没杀他们，又把这俩给放回许都来了。这两个人对刘备是感激不尽的，可是他们一见曹丞相，把曹操给气坏了，你们俩人怎么回来了？大将上阵不死带伤，有何面目回来见我？吩咐人将他与我推出去斩了。曹操手下的谋士赶快解劝丞相息怒，您不能杀这二将，因为这两员将根本就不是关羽、张飞的对手。当初出兵的时候，我们不是就说了吗？您那是怎么吩咐的？让他们虚张声势，以佯攻为上，打徐州就是假打。等您呢，战败袁绍之后回来去接应他们。您没去接应，所以他们打了败仗了。如果您要把他们杀了，那就有伤将士之心了。哦，曹操一听这话说的对，人家刘岱、王忠走的时候也说了，我们打不了，您非让人家去，现在败了回来了，您要把人家给杀了，这个没有理。不过曹操想不杀他们，但是这气也出不来，觉着丢面皮，这怎么办呢？罢了他们的爵禄。什么叫罢爵禄啊？干脆官给撤了，俸禄免了，回家待着去吧。刘岱、王忠总算把命保住了。曹操就要起兵到徐州出这口气，我亲自去捉刘玄德。旁边众谋士这么一听，丞相去吧的，现在呀不是打刘备的时候，您应该先把张绣、刘表收降过来，然后再取刘备不迟。曹操一听，收张绣、刘表，那张绣可以收吗？他能够再一次的归顺我吗？能，只要派一个能言会道之士到那儿游说张绣，我想他不能不来。曹操点了点头，那如此说来，派谁去好呢？有座位上站起一个人来，禀丞相，学生刘烨不才，我愿前去游说张将军。谁呀？刘烨。感情刘烨跟张绣手下的谋士贾诩非常要好。曹操一听，很好，望先生到那儿好自为之，请丞相放心。刘烨收拾收拾，带着一份礼物就奔襄城来。来到襄城，他不见张绣，先去看贾诩。 到了贾诩的门前，请他门上人到里边给通禀一声，说外面有故友刘烨求见。贾诩正在书房那看书呢，家人进来这么一说，启禀老爷，什么事？门外有您的故友刘烨先生求见。哦，贾诩一愣，刘烨是曹操手下的谋士啊，他今天跑这儿来见我干什么呀？哦，准是来游说张绣来了，先到我这儿摸摸底细，以老朋友的关系还要亲自相迎。贾诩到外边把刘烨先生请进来，是先茶后酒，然后就叙谈开了。听说刘烨兄您在曹丞相的手下，不知道曹丞相为人如何？刘烨一听贾诩打听曹操的为人，正好我得夸一夸我们丞相的功德。哎呀，先帝呀，曹丞相这个人可了不得，堪称为人中之龙啊。这个人是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大度容人。获得这通夸曹操，贾诩呀就这么笑眯眯地看着他。刘烨说着说着打住了，贾诩先帝，我说这都是真的呀。贾诩点了点头，我信呢，我也没说我不信，曹操的为人我略知一二。我问你这个，仁兄此来有何贵干？嘿，先帝，既然这么问，那我就直说了吧。我是奉丞相之命来请张绣将军到许都，与丞相是共图大事。为什么没见张将军先来见你呢？贤弟呀，我知道张绣将军对你是十分依赖，言听计从啊，望贤弟给我好好周旋周旋，劝说劝说张将军，这可是一条明路啊。你让张绣在这儿倚靠刘表，守着这座小小的襄城，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贾诩一听，很好，刘烨说实话，单刀直入，我很喜欢这样的人。那今天你就住在我这儿，甭着急，明日你先别露面，我去见见张绣将军。那太好了，嚯，老友重逢，谈了大半夜这才休息。第二天一早，贾诩收拾收拾来见张绣。进门一看呢，张绣正陪着客人在那说话呢。嗯，贾诩先生一愣，不认识这个人。张绣一看贾诩来了，贾先生，我来给您引荐引荐，这位是袁绍公的使者。哦，贾诩就明白了，心说呵，袁绍也来请张将军来了，正是为了这个。桌子上放着一封书信，张绣说着把这信就交给贾诩了。贾诩一看信写得很客气，袁绍也想啊把张绣和刘表收过去。贾诩看完了这信之后，瞅了瞅这位使者，呵呵，这是你们袁公的一片真心吗？这位使者听说过贾诩其人，说这人很厉害，是张绣将军手下第一大谋士，我跟他得客气点啊。对对对，贾先生，我们袁绍公啊是朝天想念张绣将军，他不断地说张将军乃是勇冠三军中的一员虎将，所以今天是重金相请。把这重金搁前面，那就是说我带着好多礼物来的，望先生您鼎力为之，您给我说点好话。贾诩点了点头，哦，我说你们袁绍他连自己的兄弟都容纳不了，他能容我们张绣将军吗？贾诩真有气派，他也不问张绣，也不看他，直接就跟这位使者说。这位使者一听愣了，啊，我们袁绍公不能容纳他的兄弟， 融了。我们袁绍公啊，接到了他兄弟的一封书信，说袁术要去淮南，去投他哥哥。袁绍很高兴啊，让他去怎么不容啊？ 我恐怕那不是容的是袁术吧，而是那颗玉玺，连自己手足兄弟都容不得，怎能容得他人？岂有此理！刺刺刺， 干嘛呢？贾诩把那信撕了，啪往地上这么一扔。 若不看你远路风尘来到了襄城，我是定斩不饶。来人呐，先生，把他给我诛了出去。 诛啊！轰！ 走走走走，把那位使者给轰跑了，信扯了，使者轰了，礼物都留下了。 张绣一看这倒好，你也没问问我，这样合适吗？ 袁绍现在势力可大呀，咱惹不起人家。 刚才你没来，所以我没敢答应。 我准备跟你商量完了好回复人家，可我这儿正说着话，你进来就把信给扯了。这袁绍要是恼怒了的话，他不得兵发襄城，咱这不是找麻烦吗？ 不不不，贾诩摆了摆手，张将军请放宽心，袁绍他来不到襄城，他就是来了我们也不惧。 那你说咱们不投袁绍，难道真就守在这弹丸之地襄城不成？ 张绣也着急，咱们就在这么个小疙瘩的地方待着。 张将军，有人请你来了。 请我 啊？谁呀？ 我们也应该投奔一个所在。 是啊，贾先生，你说咱们投哪儿啊？这袁绍不是个好台阶，正是个机会。 不，我说不是投袁绍，咱们应该去投曹公。 什么？张绣一听，把双眉往起这么一挑，耳目一瞪，投曹操？哎呀呀呀！张绣摇了摇头，我说：“贾先生，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好忘事呢？我跟曹孟德呀，有生死之仇啊！你忘了宛城一战，他大将典韦怎么死的？他的侄子、他的儿子又死在哪儿？在御水河边。”我险一险把曹操给乱刃分尸，他胯下的大宛马都让我给射死了，我现在去投他，他岂能容我哟？ 将军此言差矣，这么说您还没有真的认识这位曹孟德曹丞相。 张绣将军，我们要去投曹，可说有三利无一弊，有三样好处。 张绣一听，不知是哪三利。 将军呐、啊，曹操现在是奉天子明诏征发于天下，此一利。他打仗出兵啊，名正言顺，谁也不行。因为有诏书，说袁强曹弱，现在我们要带着人马去投袁绍的话，袁绍必然不看重我等。 曹操兵力虽弱呀，可是他是暂时的，他要得了你张绣将军，他必然欢喜，此二利。 而且曹操有五霸之志，必实私愿，曹丞相明德于四海，此三利也。说曹操这人志向非常大，他不会记私仇，什么宛城大败呀、御水河边，儿子也死了，侄儿也完了，大将典韦也搭上了，他记恨你张绣？不会的，这人非常有气量。所谓五霸之志呢，这句话贾诩指着什么说的？就是说在春秋时有五个最有势力的诸侯，其中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这些位都先后利用尊崇周天子的口号扩大自己的势力，操纵其他各路诸侯。曹操要跟这五人学，而且当今他就要成霸业了。所谓明德于四海呢，曹操为了让大家知道我这个人宽宏大量，不计私怨， 所以咱们去投他必然得到曹丞相的重用。几句话像开心的钥匙一样，哗啦的这么一下就把张绣的心头闷锁给打开了。哎呀，贾先生，你怎么不早说呢？ 将军呐，曹丞相派的人刚来呀。 哦哦，也派人来了。这人在哪儿呢？住到我家里了。快请来一见。贾诩这才把刘烨请来，张绣是款待了刘烨先生，然后先派贾诩到许都去一趟，随后张绣亲自到许都来拜见曹丞相。一进相府，张绣是拜于阶下，就在台阶底下，没等上台阶就跪下了。哎呦，再看曹操曹孟德呀，腾腾腾小跑似的由打大厅里就跑出来了，到张绣跟前是双手搀扶，将军请起呀。过去有些小的过失勿记于心，说宛城那档的事儿啊，你就干脆把它扔到九霄云外去得了，你我呀全别记着这档子事儿。然后他封张绣为扬武将军，封贾诩先生为知金吾使。曹操这一收张绣啊，这震动可不小啊。怎么回事呢？不单曹操少了一个敌对，而且也说明曹操是大度能容啊。其实啊，曹操怕不收张绣，张绣跑袁绍那儿去，那不等于白给人家添了一员大将吗？曹操哪能干这种傻事啊。这一得张绣啊，哎，曹操就想起刘表来了。刘表那势力比张绣大多了，刘表统辖着荆襄九郡，是兵精粮足，如果我再把他劝说过来归降于我，那对我扫清四野，统一中原，与袁绍抗衡是十分有利。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个别人为了达到个人某种目的，在你面前表现的是顺情说好话， 哦， 看你的眼色行事，你需要什么他给你来什么， 那就是拍马屁。 哎，有时候拍的你晕晕乎乎的，不自觉的你就上了当了。 嘿嘿啊，其实啊 啊， 他是没碰上我 啊、哦、 我就不吃他那套。 他要碰上你，你不吃也得吃。 我就是不吃。 你不信咱试试看。 怎么试啊？ 我就是那个拍马屁的。 你啊， 你是我们新来的一位科长。 可以啊， 我拍拍你。 哎嘿嘿，我绝对不吃你这套。 你提高点警惕啊。 来来试试。 来吧。 嗯， 谭科长。 嬉皮笑脸。 谭科长，您来了几天了，一直没抽空来看看您、 嗯、 真有点失礼了。 这没什么嘛。 谭科长，您来到新地方，人生地生，处处都不方便，我们有责任关心好科长的生活。这是从工作考虑的吧。 他还挺会说话。 谭科长，那什么，今儿我给您带一点土产来。 哎呦， 这有点花生米， 嗯， 两只老母鸡，四瓶白酒，30块钱，不成敬意。 哎，这干嘛？这是什么意思啊？ 哎，唐科长，您可别误会，咱可不搞那套请客送礼， 嗯， 拉拉扯扯那套咱们可没有。唐科长，这是小意思啊。 啊 这嗨，咱们就尝尝鲜嘛。也拿不出手去，唐科长、嗯、您像这花生米，这我家自己种的。 哦，自己种的。 哎， 那老母鸡呢？ 那我自己喂的。 白酒 我自己烧的。 30块钱 我自己印的。 嗯、哎、 我自己存的。 好嘛，这些东西啊 啊， 你全拿回去，我一样都不需要。 好好，唐科长，

蓝天也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立作，老爷子朱旭，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8月31号起，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9月是收获的季节，同时养生保健也是关键时刻。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消化系统、脾胃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9月2号厂桥店，9月3号朝阳店，9月4号通州店，9月5号丰台店，9月6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点30分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继续呢把我们这个长夏羊脾呢跟大家进行啊进一步的总结，特别是我提到了对认识脾，如何养脾不伤脾，以及呢这个传统的这个知识基础叫什么中医基础，这块我们也说的特别清楚，说的还全面，因为呢它都是从实践，我们总结40多个症状，大家也可以结合着也可以到新华书店看看这方面的，也可以借，现在书籍借也很方便，再结合着了解的更加深入更加具体，特别是结合我们自身看一看我们脾有什么不好，因为什么它涉及的很广泛，我们抓根本源嘛。这个呢我们不是说在这个季节长夏我们才养脾，实际上呢一年四季我们都要养脾，所以这个知识不是光这一个季节用，常年都可以用，所以大家对这个脾胃的后天之本认识的比较到位。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脾胃的重要性，那你很难对于脾胃的这些知识还有这么大的兴趣，特别是把这些临床的一些脾不好的症状一一交代给大家可以说呢非常的丰富。为什么长夏一定要重视养脾胃我们在这里边再一次强调，对于没有舌苔阴虚的人他感觉到舒服，等一到秋天这些阴虚的人干燥症这个眼干呐、鼻干呐、咽干呐这些人那就明显了那症状就来劲了。那阴虚的人就是津液少，那这我们老百姓理解阴是什么，就是水所以阴虚的人呢在这阵儿他感觉到是比较舒服一点。但是呢脾胃不好的人在这一段时间特别脾湿的人这阵儿是很不舒服，特别感觉到不舒服。所以这阵儿养脾大家一定要结合着把脾胃的重要性在我们身体这部机器里所承担的这个工作我们认识到。所以在这重点强调我们这推肚子和这个坐膝盖下面脾胃这两条经脉的按摩，我们强调这个。在泡脚的时候有湿的人换成了花椒泡，泡完之后呢重点做下水道肾输尿管膀胱尿道打开这口把身体的湿沥下去， 啊，这是我们在强调的啊。那么说呢，在饮食方面要注意什么？吃些清热利湿的，包括食品啊，包括一些偏方，这是我们强调的。这关节有湿啊，我们要注意在这时候多活动，活动以后促进新陈代谢。现在不是天热吗？湿和热是主旋律啊。通过这个哪个部位啊有风湿，你多做哪个部位啊，这不是我们强调的几个要点。这样呢，就把这个最后我们这个难过的气压低啊，憋气啊，上不来气啊，我们把它安全的度过。那这个啊，你做的多辛苦一点啊，我们身体呢就是舒服一点。再下就提醒一些呢肥胖症的朋友啊，中国有2亿了啊，这时候也是啊，就是减肥啊，我们香港来说就是瘦身啊，这个机会啊也是最佳。39天你排毒那是什么劲头？这时候趁着热，新陈代谢快啊，血液循环快，这时候你可以助一臂之力，那是不一样的啊。在这方面呢，我们建议这些肥胖的朋友啊，可以喝一下什么草决明。草决明嘛，明目啊，这是第一个明目。那么第二个作用什么呢？通便，还有呢降脂。正是通便和降脂，所以它呢有排垃圾促进了新陈代谢的作用，而且还降压啊。这是啊草决明，一次呢我们用上20到25克啊，天天早上把它开水啊把它沏了。草决明也比较便宜啊，虽然说中药涨钱了吧，相对来说还是便宜啊，买10块钱的啊，现在超市里就有卖啊，炒了的啊，炒了的，然后泡喝一天啊，喝一天，渴了就怼上点开水啊，就可以喝了啊，这个不错。对于便秘啊、肥胖啊、这个高血脂啊、脂肪肝呐 啊这个都不错，给这个肥胖朋友提个建议啊，提个建议。所以我们今年呢也针对这个季节的气候啊，我们讲了很多这样的内容，大家一定不但是要听不行，光听听就不行啊，而且一定要和结合着自己，结合自己的一些症状，结合自己的一些疾病。很多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疾病与脾有关系啊，这次呢这个我们讲了很多了内容。另外我也还提议把什么呢啊，有关脾胃的题大家看看啊，你听完了广播啊，你知道多少，你了解多少，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那这样呢对于我们理解啊这个脾胃的重要性，我想呢来去思考，来去悟啊，这样的印象呢就更深了啊。而且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脾胃方面啊，你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哎，这个你最好要清楚啊，脾的两大啊功能是什么。哎，一个呢是运化水谷精微，一个是呢运化水湿。哎，你看看你是哪一种啊，如果你是属于水湿的，那就你有肿的现象啊，或者有积水啊，什么脑积水啊，有胸水啊，肺积水啊，啊腹水啊，盆腔积液呀，以及什么脸肿啊、腿肿啊、脚肿啊，这不就清楚了哦，你就知道了啊，我属于脾的功能哪一块儿紊乱了、降低了。包括还有痰的，那哮喘人有痰呢，就讲得很清楚，肺是出痰之气，脾是生痰之源，脾的为水，在中医来说就是为饮。啊，很多人背心凉什么呀，就是喝水啊啊，造成水积了啊，包括推肚子有水声啊，这些你就知道了，你对号入座嘛，把这情况哦，我是属于脾哪个不好的哦，运化水湿啊，这不就清楚了吗？运化水谷精微的，精微不就营养吗？贫血的、低血压的，这些都是啊，包括心肌缺血的啊，大脑缺氧的，脑萎缩的，不知道我是不是大脑缺氧，哎，那我们也有鉴别的。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学生啊，晚上学习完之后老打哈欠，那就是什么？ 那就告你了，大脑给你发出信号了，啊，我已经疲劳了，缺氧了，哎，你再学也学不进去了，你应该睡觉了，打哈欠，哎，这都给你信号，啊，你看中风了很多患者到后期什么，大早晨刚睡醒觉他就打哈欠，那说明什么？前者呢，学生学习啊，工作呀，那是耗，消耗的，啊，大了。疲劳了，你早晨的啊就开始打哈欠，一个连一个的，那就崩崩了，那就说明他大脑已经缺氧了，缺血了，这不就清楚了吗？您属于啊脾气不生的，那你就知道了，脾气不生的是出现什么？出现了是吧？胃下垂、肾下垂、子宫脱垂，还有脱肛，还有疝气，还有呢俩腿像灌了铅像的，这不就清楚了吧？啊，你是属于哪一类的？所以这些呢，我们一共啊临床40多种症状，而且都是啊平常啊常见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今天翻过来又再一次又讲了一批，就因为呢，就是这个季节该喝呀、啊、红小豆汤的一定要喝，冬瓜汤。哎，冬瓜汤有这个皮儿，有皮水，皮水。那你把冬瓜皮儿啊，哎，也洗完了，也搁里边儿。如果你吐痰很多，你看有些朋友反馈说，哎呀，一吐一卷纸，哎呀，全都痰。把吃了这东西，怎么了？都转换成痰了。人呢特别瘦，这个肺用什么呢？用这个冬瓜籽儿，冬瓜籽儿也是个药，冬瓜皮也是个药，一块煮，吃的时候呢就不必要吃了。啊，把皮儿啊挑出去，把籽儿啊扔掉，啊，吃冬瓜喝汤，啊就行了。所以冬瓜是好，非常不错，啊，尤其是这个季节，你吃什么菜也是吃啊，你这样吃完之后，哎，它就利湿了。所以我们再强调一下吧，是吧？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讲讲什么呢？讲讲祥康自然法，全面的比较，除了我们两本书之外，啊，总结的一些。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读读这个啊，这叫三部曲之歌啊，这也是我编的，编的不太好吧，反正大家凑着听，把意思弄明白了就行了，把这些呢知识啊通过这个啊顺口溜也好吧，给大家提炼出来啊。三部曲是基础，康复养生起初，方法简单又方便，效果内涵别小看，泡脚抓住根，推肚抓住本，头面五步操，全身重点呵护道，三部曲上下通，三部曲内外通，上下通内外通，天天坚持不放松，气不通血不通阳不通，垃圾堆积体内中，抓住关键不放松啊，这是咱们祥康的特点和优势，拍垃圾啊，就是一个通字，做得准，做得精，舒舒服服美其中啊，这话里都有含义，得做得舒服才合格了，哎，这句话是这意思啊。年年做，月月做，日日做，高血压、冠心病不知不觉见了轻，糖尿病并发症脚趾两麻去无踪。今天读这一段，这个祥康自然法呀、啊我跟大家曾经多次也说过这个，是当初啊我们没有想到啊祥康这道自然法能够是吧啊好什么病啊，只是认为一个人啊就是一部机器，应该呢去呵护啊，我们把这三部曲啊五部操啊哎作为啊呵护这个啊人这部机器的一些方法啊，是这样的。而且在这个推行大家运作当中发现了啊，很多人呢啊，常见病和多发病好了，像我们常见病，哎，感冒啦，什么脾胃不好啦，肠不好啦，关节不好啦，什么胆囊炎啦，等等这些，头疼啦，肩周炎啦，颈椎病啦，腰椎病啦，等等常见病，哎，收到非常不错的效果。还有什么？就是它能美发，还能美容，是吧？还能美肤。还能瘦身，所以我们把这个调理给大家，我们把它简单给点点， 人家很多人的头发、啊、原先呢啊有的是白头发灰头发，现在变黑了，有的是光头，现在长出啊毛茸茸的黑发来了啊，这是不是这美容呢？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很多女性脸上有什么孕斑，就是蝴蝶斑呗，通过香港自然法怎么样慢慢变浅了，变淡变淡了。年轻朋友有什么青春痘，哎，用咱香港自然法怎么样啊，都不起了，慢慢色素啊沉着的那个印子印啊，哎，慢慢减退了。年轻的妇女的还有老人的了，老年人什么，哎，老年斑，老年斑慢慢变浅了，最后消失了啊，脸颊上的嘛啊都消失。还有的人脖子起的那个什么啊，那个肉坠啊肉耷拉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美发美容美肤啊啊，美肤啊，你看多少多少老年人啊，最近阶段大家反馈的挺多啊，哎呀，脚裂口子啊，有的用塑料布包啊，有的用橡皮膏粘，是吧，什么法都用解决不了啊，哎，有的还拿针针的还缝，是吧，解决不了，哎，就通过泡脚解决了。那这美肤瘦身就甭说了，我们为什么不用减肥，它减肥它是什么啊，瘦身是什么，瘦身是自然的，结合着脾胃，瘦的胖的原因都是脾和胃的关系，都是脾胃原因啊，瘦的呢是不长肉，脾主肌肉啊，那、啊、胖的什么呀，胖人多湿啊，你看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根本源，所以他这个瘦身是清理了垃圾，所以在那这块呢啊是自然的，这自然的东西它就长久，因为它抓住根了，它不容易反弹，是不是、啊、你看有的人哎呀采取这方法那方法，哎，一停止了以后马上人更胖了，你看咱们这自然吧，饭还不少吃，所以这个东西是吧，我们就为了区别啊，我们给他没定位减肥，给定瘦身，所以这些呢就是说给他把这香康自然法我们给他捋一遍啊，让老朋友来复习复习，来看看从自身我取得这收获，看看李老师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是不是这样，很多人哎呀有同感，说的没错，哎，我自己就是这样。那么对新朋友来说，哦，香康自然法还有哦，有这样和那，哎，他有个全面的了解。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九月是收获的季节，同时养生保健也是关键时刻。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消化系统、脾胃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9月2号厂桥店，9月3号朝阳店，9月4号通州店，9月5号丰台店，9月6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 你好啊。 李老师好。 哎，你好。 那个我就是我跟那个我爱人听那个李老师这广播以后、那个上厂桥，就是李老师我跟您说说，就是说我爱人那个这个不到一个多月不到俩月吧，收获吧， 好的 啊，他就是原来吧他是那个脑血栓十来年了， 哎呦， 就是上医院看病吧，就是去住了好多次医院了，就是头晕脑胀，那个走道吧抬不起腿来，后来通过听您那广播呢，我就带着他那个上了这个厂条了， 对， 完了后来就那个买的那个护腰的，还有那个酒，还有那个特别是那个茶，我觉得那个效果挺好的，他呢通过这一个多月吧，就按照那个老师给讲的，还有您听您广播讲的，就说这个方法啊， 对， 现在呢他这个腿呢比原来那个就是走道的他那个能抬起来了，原来抬不起来，那个上楼吧都得扶着，就得揪着那扶手，就特费劲， 啊，现在呢走路也比原来快了，扶也那个也不用上楼，也不用那么费劲那么扶着了、 才一个多月时间 啊，才一个多月 啊。他得了多长时间？ 他得了得有12年了。 哎呦，你辛苦了，他伺候那个病人 啊。他原来是他挺厉害的，我说快瘫了，真的。那个还有他这个原来是这个头晕脑胀吧， 啊， 现在这个脑胀减轻了。 哦， 啊， 脑瓜子那是根儿啊，那是发病的根源， 是吧？ 哎，你这个脑瓜子这个不，这它因为是这个脑血管堵塞嘛，影响了这个脑神经嘛，是不是？如果你这个头部的症状你还没有去掉，那根儿上 没 去掉，那肢体根本就不可能恢复。 哦， 这就抓对了。 啊，还有李老师，就是他这个飞蚊症，就这一个多月，他这个吧，这飞蚊症几乎就没有了。 哦，他多大年纪了？是不是？ 他55岁。 55 啊， 现在55，这个病是12年了 啊。 哎呦，55，12年，这都多大年纪得的？是吧？40多岁 得的。啊， 太超前了。 太超前了。可就是 他过去有高血压是。有高血脂啊？ 他有高血压。 你看 那个啊，他原来 高血压呀，大家特别注意，是吧？上回杨老师说了，现在高血压中国有多少？将近2亿啊！ 哇！ 你知道中风病人哪来的这个啊？哪来的招来的人吗？80%都是高血压， 都是高 血压。对，所以大家特别注意。 哦。 啊！不要以为我有高血压，我吃降压药，以为就没事儿了，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要增强信心 啊， 你特别要转告他 啊。 咱们廊坊有一个27年的 啊， 那犯了5-6次了啊， 是吧？ 那卧床也是多少年，现在起来给他啊，给他老伴当司机，人家自己还装修屋子， 会真棒 啊。你告诉他 啊， 有机会他要能去廊坊，让您拜访拜访人家。 行啊 啊， 哎呀，还有那个李老师，就是我跟我爱人吧，就是上那个上前后，我觉得他就是比较就是说有好转吧，他这病。我呢就是肝有时候一生气，就是肝呢有点疼。后来就通过喝您那个，我也喝茶的，还有这个推肚子。 对， 我现在这肝不疼了。 哦，症状减轻消失了。 啊啊。 哎。哎呀，可不有那病人，你肯定着急呀，是不是？ 那个，我就是想那个什么呀，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多月呢，上那个厂条店，这帮那个就是说这些这个员工吧，那个服务态度都特别好，都特那个完了呢，就是特别认真，给我们讲，就是说用什么方法呀，完了给拉罐啊，那个拔罐子呀，给按摩呀，服务特别热情，特别周到。我呢就说的那个通过这个什么呢，我也就是说感谢那个厂条的那个全体员工吧。 啊，我说你老伴儿这个时机 掌握的特别好 啊。 你看正好天热以后呢，这个循环也快了，新陈代谢也快了，正好借天时，是不是？ 对对， 这个肯定是淤血，是不是？这个借着这个天时啊，再结合着其他的健康的一些，是吧？这个刮痧呀，是不是？贴磁宝啊，贴加强贴啊，我肯定见效快啊，要增强信心。 哎，好嘞。 啊， 那个， 特别是要多鼓励他啊。 哎，好嘞。 坚持下去，原来那效果确实不错。好吧， 好，那个我特别感谢这个李老师，这个给我们带来了福音，给我使我们的这个身体呢，那个能够那个得到那个健康吧。 那第二本书有吗？那里边专门讲的是中风自我康复办法。 好嘞， 行，那非常具体，好吧。我们希望呢早日康复，一个是解除他的痛苦，另外也解脱您的烦恼，是不是？ 对对对 啊，坚持下去肯定越来越好啊。 好，谢谢你。 我们盼着您老伴儿还有您，是吧？